这段视频流出，白金汉宫不答应了，这事儿得查，尤其是这个事儿啊，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渠道把这段视频给了英国的太阳报，这个事情人家不干了。 哎，我说啊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遭笑了。 这个8439啊啊，行行行，这个打哈德门过来的是吧？哈德门过来，您先歇会儿呗，先趴会儿啊，不是他趴活，知道吧？4038，说我念错了，就刚才那个毛主席那诗啊，僧是愚盲犹可训，是吧？当时我这个眼神一错，眼珠一错，我确实给念错了啊，念错了就跟大伙说一声吧，是吧？其实这个倒是大伙都知道啊，这个诗很熟悉嘛，是吧？啊，要不人家4038人能听出来呢，是吧？人家这是主席诗词，那背的杠杠的，是吧？倒背如流啊，那比我强。耕耘，哎呀，说咱们台信号是不是增强了？咱们台信号一直很强，是吧？北京歌哨，哎，听，继续听啊。王燕自平京来了啊，说今儿没放戏，但是您来晚了，是吧？还有这位布衣啊，布衣者啊，这个傻乐哥们儿，哎呀，说怎么最近这个有些事情啊，恶性的案件啊，这个不是什么别的，这他关键是他这个啊，咱们得加强这方面治安防范嘛，是吧？静静啊，真是哈，你这个党员要是不这个把老百姓放心上，那可不答应，那必须的，是吧？这个什么啊，这个说是啊，布衣还问我呢，说是头几天这就据说我这跑肚子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因为烤鸭吃多了，是吧？啊，什么您请我吃烤鸭？哎呀，您看太客气了，没问题，我这可以的，我现在恢复了，嗯，就咱就定日子吧啊，敏，哈哈，这个有些人估计那大师也是炒作的吧？是啊，啊，这个贪官能改好吗？那就看情况呗。是吧，希望他们改好了嘛，是吧？天天开心，哎呀，这公款吃喝这风气必须杀住了，那必须。张伯荣啊，这几天这心情啊跟天儿似的，嗨啊，不过也是有时候这天气能会影响人们的心情，你瞧这阴雨连绵的，是吧？听了几段京戏，哎呦，爽多了，你看看，是吧？这个又见青天也感觉爽，是吧？李李来了啊，这个什么呀，这个谁，还有50后啊，闲庭信步什么的哈，这都是啊好朋友们，是吧？还有这个很多啊，咱就不一一跟各位这儿啊请安了哈，继续吧。这个京华时报的报道，前天晚上这两天这天儿阴下雨，年轻人闲来无事，下了班奔电影院看电影的多了啊，据我说啊，我这么了解。在这个万达影城 CBD 店，说在这个有一个放映厅门口聚了一帮人，都是拿着票的观众啊，在这门口站着是站着，但他们不进去，干嘛不进去啊？说这里面这味儿受不了，窜得慌。哎呀，一进去，哎呀家伙又，哎呀，这哭天抹泪的，不是哭了，他就是也不知道怎么眼泪也出来了，好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味儿？这么呛鼻子，这么难闻，你们这怎么弄的呀？这个放映厅的这个服务员也觉得奇怪，我没搁什么不合适的东西啊。后来没辙了，报警了，警察来提鼻子一闻，我说你们这儿谁拿这个防狼喷雾剂了啊？那是这个味道啊。哎呦，这么一合计背不住是哪个观众带进来的，他自己可能不知道，漏了。就说啊，防狼喷雾剂呢，这是防身所用，是吧？保护自己个儿的，但是您不能够因此伤害他人哦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哦，8439的意思是他着急忙慌的赶回来，他是要卖酒，他要卖酒，您知道吧？哎，咱注意啊，注意啊，我说这回头他这个有那个啊这样的，哈哈哈，对，你打一车人给您卖酒的，这就估计就是8439，嗯，是吧？哎呀，您好好拉着活，您还卖什么酒啊？而且您这个是吧，上车不能喝酒啊，哈哈哈，对，北京晨报，嗯，也是前天的事情。这前天呢，哎呀， 这个一个行业性的一个事故啊，行业事故啊，行业事故就有那个就是登高上树的那个啊，就是爬楼爬楼哦，就那个安装空调的啊，不是他们，哎呦，是那个给高层建筑那个做那个清洁工作的啊，擦玻璃的，也不是不是不是他们，他们都有保护，都有保护，嗯，这个行当，他们爬楼，他们是一个是夜间很危险，再一个他们没有任何防护，这是什么行当啊？小偷，嘿，一小偷啊，在天通苑那边爬到12层，他是估计是踩过点儿，可能这家里没人，他想把窗户捅开，大夏天的窗户也好弄进去之后是吧，改了点啊。结果谁成想人这户主啊有报警器，有报警装置，他本儿给触动了报警器，噔一响，这小偷一惊，哎呀，打12层上肉下来了。好嘛，那位说那能好得了吗？是啊，一声惨叫之后，哎呀，行了，人走了。但是警察来了，行，这事儿这玩意儿还怎么弄啊？这个你说这哎呦喂，我说这个事情是啊，这个哎呀嗨，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那你说你这刚才说半天了，就是哼也嗨的，你给评论两句，我评论什么呀？我评论只能说别干坏事，别当坏人呗，还能说什么呀？你这碰这个事情，这还有呢，打官司了都，为什么呀？这是北京晨报的报道，闹到朝阳法院去了，60来岁一老先生，这是前年的事情，也是夏天，在这个他们所住的这个小区啊，有一个会所，有游泳池不是吗？下去游泳，谁成想淹死了。当然这个事儿呢，在法庭上他们这会所啊，物业这边说法不一样，说他不是溺水的，他是水这个游着游着泳猝死，甭管怎么死的吧，关键是家属说后来一打听出了事情之后，是他们附近边上的这个一块游泳的把老爷子给拽上来的，而那个就是看游泳池的那个负责的那个安全员啊，就是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按救人来说这时候就不短了，他才赶到现场，人不干了，家属打官司告状索赔啊，最后家属获赔43万，嗨，多少钱这人也回不来喽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